不好意思，我的笔被收起来，所以我现在现场在表演台本笔，不好意思，我快一点，真是有够不好看的。好，那你就直接翻开我们上午哈，我们上午接下来的课程内容哈，好，就是请各位直接翻开你们的课本。好，我们来看课本115页，好，就是讯问的告知义务。好，那它的法理基础最上位阶就是笔记证据的原则嘛。好，所以今天我们的告知义务有第一个，告知所犯嫌疑跟所有罪名，然后罪名变更，然后也要代为告知。如果什么情况会变更罪名？好，就在我们刑诉讼法300条有那个变更起诉法条啦。好，如果变更起诉法条，这时候还要再重新告知哦。好，如果有刑诉法300条变更起诉法条情形，这时候有变更罪名，就还要再重新告知。然后第二个，告知他保持缄默，然后不用违背一则，就不用违背自己一则为陈述。那有人说啊，那如果真的行使缄默权呢？说真的，在你的心目中，你的 OS 一定会觉得他行使缄默权应该就是比较做贼心虚啊。虽然说我们不能这样推定哦，因为我们刑诉法说，你不可以因为他保持缄默，然后而直接认定他是有罪哈、哦，不行。但是其实依照我们自己在犯罪心理学的经验是，如果一个真的无辜的没犯罪的人哈。他会想要极力的去辨明自己没有，然后真的会在那边等着默认哦，要么就是有，要么就是背后还有一些故事啊。哦，在这边的话，通常来讲，无辜的被告他不太会行使缄默权，真坦白说不太会。然后第三个，请求选任辩护人，好、哦，就是他可以请求有律师来帮他做辩护。然后第四个，他可以请求调阅有利的证据，这样的话就能够平衡他跟国家之间实力的差距。那什么时候要践行告知义务呢？哈，适用的范围什么时候为止？就是在你每个程序的阶段的一开始都要践行。所以在侦查程序一开始也要讲，然后审判程序一开始也要讲。好、哦，就是你一开始在问话的第一次问话，你都要对他进行告知义务。好，然后那你说什么时候要对他进行告知义务？只要被告地位的形成，我们就要对他进行告知义务。那什么时候叫做被告地位形成？哦，在115页最下面倒数三行。这边数字三这边，我们有跟主观说跟客观说，主观说是以侦查者的认知为判断，然后客观说这时候是说，我们可以看客观诉讼进行的程度，然后来做判断。就像是他如果是通缉犯被拘捕的话，那当然啊，都已经被你认定为通缉犯，你应该会觉得他是被告了。好，在这边的话，我这个ES放在第二116页第二行这边，就像是通缉犯、现行犯的拘捕啊，哈，逮捕啊、羁押。所以这个时候被告地位形成，如果没有践行告知义务是违法的、哦。就是我们从客观如果有这些动作的话，我们对他有做这些刑事诉讼工作的话，那这时候就应该就是被告地位形成。那当然被告地位形成、哦、我们当然并不只有这种类型而已。我们现在就讲说必须要对他进行告知义务，你什么时候对他践行，他是被告你就要对他践行。那什么时候你认为他是被告，这时候我们要来看他如果是自发性的陈述，就像是自白。好，他如果是自白，他是那种自发性的陈述。好，那从他自白以后，这时候就是被告地位形成，所以从他自白以后就要对他进行告知义务。那还没有自白以前没对他进行告知义务，那当然是没有问题。哦，就是对我们而言，我们怎么知道他已经是被告？然后那什么叫做探听消息？就是我们之前也是有这样的个案呐、啊，就是说一开始。警察只在四处打探，那你四处打探，你可能叫很多人来问话，然后那你叫很多人来问话，你根本也不觉得哪个人有什么样的问题，你只是觉得好像有关的你就全部叫来问话，然后问一问以后呢，你就列其中一名甲哦为犯罪嫌疑人。那可能之前呢哈、哦、四处打探，你有问甲乙丙，甲也有被问到。然后他可能会说，那你之前在四处打探问我的时候，你没跟我讲说我可以保持缄默，我可以请律师。然后我讲了以后，你现在说我是犯罪嫌疑人，你现在觉得是我比较有问题，那为什么当初你不跟我讲说我有缄默权？那我们说，因为在当初探听消息，被告地位并未形成。所以如果你已经心目中你觉得他已经被列为犯罪嫌疑人了，你可能有其他事被列为犯罪嫌疑人，当然从今而后你要让他拥有被告的一切权利。那之前呢？之前其实没有中断，所以不会说所有的人一开始被问话没有被践行告知义务都是国家机关违法哦，没有这种事情。 哦，你要看他有没有被告地位形成。所以对他进行告知，最主要就是他被告地位形成。那你要确认他是否有被告。好，然后告知的内容呢，哈，就第一个告知犯罪嫌疑，好，所犯罪名，然后罪名有变更也要重新告知。第二个是缄默权，好，那缄默权它稍微概念就是不自证其罪原则。然后第三个就是告诉他可以选任辩护人，好，然后第四个告诉他对他调查有利的证据，好。所以啊，以后你们如果想要从事那个侦审工作哈，就是你想要你目标是要考司法官，或者要当法官、检察官哈，这解报是因为你有被招对象吸反射。什么吸反射？就是你拿一个东西敲你膝盖，膝盖会自己翘起来那样子。就是你班上只要有人一进来，就跟他讲啊、哦，这个某某某啊，现在对你进行告知，你现在被告知啊，然后看一下卷皮哦，按钮炸心，然后你现在被告炸心，被告知先不可以请律师可以调证，有类似句懂不懂？然后就变很快，然后他可能会不傻傻，就问说懂不懂啦、啊？然后他可能想说问懂不懂，他一定要说懂，他就懂懂懂，其他没有听清楚。哎、啊，有些被告他就是反应还蛮快的，他会说啊，刚刚那个哈、哦，那个听不是很清楚，什么叫做什么缄默权？好、哦、啊，然后啊，这时候通常来讲，他如果这种白目在问的话，你当法官、检察官，你会脾气很不耐烦，你会说，哎，就是你可以不用讲话啦。好、哦，他心里 always 说不用讲话还叫我来。好、哦，我说他心里可能也会在想这些哦，反正他也不敢违抗你。然后之前我有遇过更好笑的被告是，他跟法官讲说，然、后那个你会翻台语，然后就说好、哦、翻台语，然后我就现场听那个法官用那种很破的台语，他就说。你今晚吼，去有人 kiss 哦，诈欺啦，吼，诈欺吼，就是意思说你是被起诉诈欺，吼，啊，你也在波奇 gamble， 吼，什么东西啊？就是我们缄默权其实不能这样翻，那你说怎么翻？那很简单，你哎，有你也当卖公母哎，好，那西面还是要再给我阿公就要来，好啊，然后啊，然后啊，然后第三说啊，你当乡里输啦哈，好啊，不要去啊，你也输到在你的边啊哈，好啊，你也一点不请啊，然后啊，然后说这个时候你如果担任辩护，那就起来挥挥手，这就是我哈，啊，然后呢第四个，你刚刚说啊，你也在请求调查，啊，你想要调查一件的啊，干五百哈，然后这时候他就哦五百，好的，就是。他可能也不太懂那意思，然后我就真的有听过，就是有人要叫法官翻译啊，吼，所以你们考上以后还是要练一下台语啦。其实我台语是考上以后才学的，我天天看电视学，因为看电视学最快，还是看电视可以学很多东西。好，人家说没有知识叫我尝试，没有尝试叫我常看电视。好，所以我非常落实这句话的真意。不过一定是考上以后才做这件事。哦，所以你说缄默权真的很难翻呢、欸。就是有些时候你真的有些话会翻不清楚，就很像之前像林君云法官，他就说向管席是怎么翻？欢迎，谁听得懂？就听不懂。然后他说他有一次他去南部，哎、欸，这个没跟你们讲过吗？林君云法官就是我们在司法界很学界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法官，然后国安老师也有出庭，然后就是国安老师出庭，然后这个法官呢，哈，应该很多人看过他的书吧？哈，林君云老师的书。然后呢，他说他有一次他去南部，哈，这次官审制也是他在推的啦，哈，他算司法院蛮器重的一个刑事法的一个法官。然后呢，他说他有一次他去南部，然后就是可能就是要去做一些什么司法的一些访视，一些公部门活动。然后呢，路边就给他佛，听他讲说，哦，你叫话也就好哎。然后他想说，好、啊，平常都是人家骂我们法院，谁会说我们法院好？哎，我这个没讲过吗？他说他被称赞，然后吓到受宠若惊，因为大家只会干掉法院，没有人在称赞法院的。然后就是有人在称赞法院，他整个欣喜若狂。他说啊，就是愿闻其详，到底是怎么称赞？多说一点，我好爱听这样。啊，当然老师意思不是这样，老师意思说，哎，怎么会？你有这么大的感触呢？哈，当然心念喜滋滋，人家说称赞法院好。然后来之后呢，阿婆就说，啊，龟孙啊，他说我孙子啊，进姐，我可以讨债他名，然后去偷人家东西，哈、哦，被法官判了三个月，哈、啊，他可以当假罪。然后后来法官说啊，这边就假罪，然后就既犯罪啦。然后呢，然后之后连续法官他就说啊，我当法官那么久，第一次听说法院可以既犯罪，我只听说那个自务会可以既犯东西，我没想说法院可以既犯罪名的。他说啊，董坤孙啊，哦，他说我孙子啊，那时候法官就给他三年的期间哈，然后就是看看他表现好不好，然后表现好的话哈，这个地方的罪就不用再领回来了。啊，他如果表现不好的话，哦，那可能就是在，就是说那可能这三个月啊，然后看他是要一个法院还坐牢之类的。然后后来之后，这个林法官一听就说啊，那我知道啦，你那第二个指的就是我们的缓刑啊，就缓刑，你们应该都知道吧？你们刑法总则应该都有上吧？就是说今天如果被宣判缓刑的话。缓刑期满，没有任何事，这条罪名就整个 delete 掉，就整个删除掉了，连前科记录都没有了。好，然后所以法院说， 就好哎哈，就是就没有，就是啊，不是还那个法院真好，还可以让你寄放罪名，翻得很好哎，符合信雅达的要求，这个是翻译的最高境界，对不对？真的、啊，翻译最高境界，因为你用字面翻译，你说啊，猎才都，因为你看想说猎猎要包起 gamble， 谁听得懂在讲什么缄默啊？你要欢迎，听不太懂，意思就是说这个罪先寄放。啊，你好，那没事了啊，那就没事了啊，你不用再把它领回来啊。如果你出事的话，那个羁绊的哈，还没有那个还会再加回去哦。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在用语上，有的时候你在学生法用语会有这种模糊地带，你自己可能哦，如果你没有办法翻得很精准，那你就用大白话去讲。如果真的有当事人这样跟他要求，然后我之前我还有看过个案子，然后就是是美国人，对不对？英国人的，然后我是辩护人。然后后来就一进去侦查庭，我想说，哎，同意啊，同意啊，这样子哈。然后后来多久？检察官说没同意。然后后来就检察官说，要不然那大律师，那你翻给你当证人。我说你自己不翻，他叫我翻九十条告知义务，哎，对啊，他就是叫我翻九十条告知义务。因为一开始被告一进去，外就我们管辖都会讲嘛，外国人在属地原则哈，就是在我国领域内犯罪也要被处罚的，就像有记者会，他也是要找会就会日文的。对，一样的道理。然后后来就是，反正我当时也进去，然后我想通译哈，然后就没想到就是没有那个坐在通译的位置上。然后后来就讲完就开始就说啊，对你进行九十条告知义务啊，你现在被告什么？然后被保释监控，可以请律师可以有效对你，有点懂不懂？然后被告当然不懂啊，对不对？他懂，然后回头看我，然后呢啊，我再回头看，哎，通译了没有？然后后来就讲完就说，要不然那你再给你当事人听，你说保释监控。You can keep silence。好丢脸，好烂的英文啊！我想说，讲话就从自己来。然后，因为那天是当天晚上，就是晚上啊，就是夜间一直在侦讯的、啊。然后最后要向法院申请羁押，我想说到院方了，有同意了吧？然后后来之后就讲话向法院申请羁押。然后后来我们就是人就是到法院要开申押庭，就是申请羁押的那个庭。然后后来多久，我就看到通译有个位置，就有一个妹妹坐在那边。我想说，这个气质那么好，一定外文系，一定是通译。好，我就很开心，我想说，终于不要再翻译了，然后就交给通译来吧。结果之后程序一开始进行的时候，那个妹妹拿起600卷的书摆在桌上看，我就知道她不是真正的通译，她就是庭务员，就是坐在通译的位置，因为我们都是庭务员会坐在通译的位置。然后我一直很期待他是会翻译的，结果没有。他当他拿出600卷再看，我就知道他不是翻译的。然后后来之后我就跟法官讲说：“那我们的通译呢？”法院就说：“哎，没有哎。”我就说：“那你们的通译跑去哪里？不是都有外包吗？啊，这些人呢？哦，怎么不见了？而且照讲英文通译应该很好找啊。你说俄罗斯的通译还不好找哎？你要会个俄文或土耳其文，这还不简单？这个不简单，可是你要会英文的，总是外文系找一个来嘛，就是不愿意配合，真是太令我伤心了，叫我自己翻哦，这么好就念外文系啦，这搞哦，而且那么厉害，你赶快自己翻好、哦，然后他们都放在那不要翻，就是大家都没有人愿意泄露自己英文的程度有多差，可是我收人家律师费用，我必须要硬着头皮翻下去，就是叫拿人钱财，总是要硬着头皮把它做下去，真可怜。好、哦，所以你回去哈、哦，考上以后第一件事情，把报纸英文翻成台语，然后有机会再把它翻成英文，这样以备不时之需啦，好、哦，反正背熟就好了。然后违反的效果，你违反告知义务，哎，你说那我不讲又怎样？哼，就不讲他来咬我嘛。我跟你讲，他不会咬你，可是他会上诉。好，违反效果，第一个，这个是可以上诉第三审的。你说啊，为什么这可以上诉第三审？因为我们说上诉三审必须要有上诉三审的违法事由，对不对？好，那这种情形有可能是双程又违法令，有可能是判决又违法令。那你说为什么他有可能是双程又违法令？因为他如果说是我们刑事诉讼法。请你直接翻到那个上述三审条文哈，请你们翻开380条。如果因为没有践行告知义务，所以诉讼程序会违法，而且会对判决有影响。然后说了对自己不利的话，或者说导致他没有请律师，没有办法行使到他的防御权，这个时候是可以用380条上诉三审的。更严重的情形，还有可能会因此判决被法令，当然上诉第三审。那你说判决当然被法令在哪里？在379条各款。那你说，可是你从379条1到10款各款，你没看到有这些情形哎、欸？ 那我跟你讲，这是后续的问题，你知道为什么吗？其实你们哈，就是举个例子来看，379条的第七款，应用辩护人案件或执行辩护案件未经辩护人到庭而进行审判，你今天有可能没有告诉他说他可以请律师，所以你就变成了应该要有律师，而没有律师你就直接下判决为无，有可能有这种情形。或者说你们再看第十点，应调证据未调查，如果你没有告诉他95条第四款他有申请调证据的权利，搞不好真的会有应调证据未予调查的为误，所以这是一个衍生的效益啦。好，就衍生的哈，你没跟他讲可以请律师，所以导致没有律师，然后你没有跟他讲可以请调查，可以请调查，对他有一个证据，所以导致他这个案件证据调查并不完备。所以你可能从379条1到14款没有办法直接看出违反95条的规定是哪一款，没有办法直接看，可是你要看后续衍生的问题。好，他后续衍生的问题可能是其中一款的哪一个内容。好，所以我们程序是浮动的哈，就是有些人会说啊，那个1到10款没有这种情形，那就没有。可是你要看啊，我们程序是一个阶段性的问题，所以其实哦，有些时候我们在念法律，我们不是很多人说念法律逻辑很重要，可是这个逻辑哈，其实原则上来讲，你不用把它想那么困难，因为我们所谓的逻辑是什么，包含什么归纳法、演绎法，你们不用把它想那么困难，就是就是你就把它想着，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柏拉，就是柏拉图亚斯多德？老师跟拉比他们那种谈话的那种书，你说啊，感觉很无聊。对，我前一阵子跟我朋友聊到百年孤寂，然后我说这什么年代了？我说好、啊，然后我说那好像就是好像什么字文书库出的。我说天哪，一定就知道你是什么年代的人，现在谁在看什么字文书库？哦、啊，我就说好，就是这种书是很古老，可是历久弥新，就很像说你说罗密欧朱丽叶好不好？啊，当然好啊，莎士比亚你敢说不好？你给我写的比他好，再说不好哦、啊、这。就是你就好不好看是一回事，可是这总是一部好书啦，所以我会觉得说你们考上以后像有一些不错的一些逻辑训练的书你们是可以多看。好，那当然我知道上周是有一系列的那种像什么法律的一些相关书籍，然后他有蛮多是美国翻译的作品，那个是真的很棒。然后我之前在念书的时期还蛮喜欢看柏拉图的书，然后像有一些逻辑的训练哈，你们可以透过看那些书来做练习。哎，我之前有没有跟你们玩过一个逻辑游戏？没有很快，2分钟马上就结束。就有个家老师他开补习班，哦，不是高点啊，哦，就是他开补习班，然后补的内容他说哈，我教你如果打官司，然后你打的第一件官司胜诉，你才要缴学费。哎，就是感觉好像就是有成果你才需要缴钱呐，啊。哎，那这样补习班还不赖哈，哦，为什么高点不这样呢？哦，然后呢，然后就有一个乙学生，然后他就去补习。然后呢，他也很厉害。他补完习以后呢，他就不打官司，不打官司就没有所谓的第一件官司是胜诉，那就不用缴学费。那现在问题卡在这边。然后所以，贾老师哈，他是 T9 就写个 T 哈，然后乙是十四的，我就写个 S。然后所以贾老师他就去告学生，就是要请求哈，就是要缴补习费用这样子。好，请问你觉得谁输谁赢？因为以前我在玩这个逻辑游戏的时候。我会请同学举手说啊，你觉得是教老师有道理还是你教授有道理？然后我看到就走前面的人举手，然后后面的人都看前面到底答对答错。那我觉得前面很可怜。你现在在心里面想，你觉得是谁有道理？然后我必须跟你讲，其实这没有答案。你说啊，见鬼，没答案也问，就是逻辑，就是柏拉图式的那种训练呗。哎，对，就这样子。就是哦，你想，甲告乙，要么就是甲赢，要么就是乙。就要么就是他赢，要么就是他赢。甲赢代表什么？代表乙学生应该要缴补习费，对不对？如果乙赢了，就代表乙学生不用缴补习费，对不对？就是意思就这样嘛。可是你要去想，我们的官司就走到这边就结束吗？在你的逻辑训练里面，就只有现在短暂的一个过程吗？我们的过程是一个浮动的，是一个动向的。我们不像是物理学，他们会有一个标准答案。或数学会有个标准答案，他们就是对，然后就是这个答案。我们是属于只要加上人哦，你知道一切问题加上人就复杂，就讨厌，就复杂。所以我们是处理人的事情。你在逻辑训练，你本来就是要弹性。你要想，你若到这里结束，那当然答案就是这样。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今天如果甲赢了，代表什么？乙败诉。那依照他们的补习契约，对，依照补习契约。啊，这个乙学生补习没有用嘛？ 对，他说老师，你看你跟我打官司，你还是赢，你看我也没赢啊，可见我也没有学得好，对不对？啊，我没学得好，你还跟我收走补习费，依照补习契约，如果以败诉，你是不用缴钱的。啊，相反的哦，如果你再从这边的胜败来看，以胜诉了，法院说好，那因为你没有去打官司，所以你没有所谓第一件胜诉，所以你不用缴补习费。可是这个就是他第一件官司，这样的补习契约里面他是要缴钱的，对不对？就是老师马上这样收钱，你看把你教多好，连我你都搞赢，所以就你会知道，其实我们的逻辑是很浮动的，所以我才说没答案啊。所以你何必那么认真去想答案是什么？没有啦，就是跟你讲这是一种训练而已。所以就如同很多人在念到这里，就是116页最下面，你说违反95条各款告知义务，你就说我法律效果我找不出来，他为什么可以上诉三审？他不是直接反映在条文里，直接看到的答案。它是透过中间会有一些变化，就很像说我刚刚跟各位报告的，因为没有请律师，所以会变成没有律师开庭的违法，因为你没有告诉他可以请求调查对他履证证据啊，你法院也没有职权查，反而有很关键证据他没申请，你法院也没查，没有人查，就有应调证据未调查违法。它是一个效应，它是一个衍生的效应，所以很多人都会说，我条文没直接看到，我不晓得这样可不可以这样处理。那我们必须要说，所以你必须要学习习惯的去弹性处理程序问题，因为诉讼是浮动的，是弹性的。好，就如同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一个逻辑训练一样，你现在看到的胜败跟最后的胜败不见得是相同。那当然，你如果停在诉讼这一关，不再去讲补习契约，那我们就锁定在这样的权利无法的关系。那如果你之后再延伸讲补习契约，可能答案又大逆转了。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呢，大家不要太拘泥于说条文没有直接讲到你就不适用，你要去想它有可能后续衍生的情况有哪些。好，然后所以就有可能就是因为我反告之义务，所以所获得的证据也会被证据排除掉，在116页最后一行。好，那我们再看117页这边哦，侦查机关询问，我们来看这框框117页的框框。好，侦查机关询问被告时，我想告知义务，法院可不可以使用因此所获得被告自白或不利的陈述？好，那我们的条文呢？好，依照条文规定，好，我们来看框框的，不是有分第一点三段审查标准跟第二点条文规定吗？第二点呢，在我们91年新法规定，好，我们是有增列在158之2。158之2，他说哈，讯问机关就像是检事官、司法那个司法检察官，询问受拘捕的被告或犯罪嫌疑人违反95条第二款跟第三款的告知义务，这个证据就要被排除掉。好，原则上是要被排除。然后但书除非说是侦查机关是善意的，而且被告是自由意愿陈述，没有违反他任意性，那就另外一个禁止。这是条文的规定。然后呢，上面的三段审查标准就是林玉雄老师在那个大家的课本上的意见。好，所以如果说有考研究所同学的话，可能会觉得说，直接操作条文，感觉好像在写研究所的答案会比较不够。好，那但是国家考试的话，操作条文原则上应该是够的。好，所以你们国家考试有条文，一定要用条文来当标准答案。这条文再不好也是你评论啊，可是你要写条文的答案。你顶多只是要不要去批评这个条文它的缺点，可是你一定要知道条文在哪里哈，所以你要知道条文怎么处理这个问题。那什么叫三段审查标准？这个是林云雄老师在他的课本上面讲的。他说哈，因为我们条文都说这个证据直接排除哈，太粗糙了。他说他要分三关，他要分三个关卡。第一个关卡是国家机关是不是自意而已违反告知义务。如果国家机关是故意的、自意的、恶意的要违反告知义务的话，那这个证据就直接排除。所以我这个图形我画在课本上，好，如果是的话就直接排除。那如果不是的话呢，我们再看第二关。第二关他说哈，我们再看取证过程法规范目的有没有被终局侵害，如果通过使用这个证据，侵害会不会加深扩大？然后呢，老师说如果是的话那就禁止，就是排除吧，我说这题不能用。然后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再看第三关。然后第三关呢，老师的意思就是说，那我们再个案看看，我们再个案权衡。所以其实老师的答案其实还蛮简单的，老师就是说，嗯，好，如果这些都失守的话，反正我们还有像158之4，就是我们刚刚看的，整个什么主观情节啊、客观意图啊、什么犯罪危险之意或是危害啊，好，你再来做个案权衡。那可能大家在看这一段教科书的时候，有最大问题在第二关，什么叫做什么？取证过程中，法官故意上路被终局侵害，通过使用证据可能性会加深扩大。你说为什么是就要被排除？为什么不是你才要进入到第三关？其实我在这边你要去想一个概念，假设说哈，你今天有两个量杯， 今天这个量杯水加到哪？到底了。怎么加水？它是不会再往上的啦，因为加满了。这个量杯你水只有加70%，代表什么？你还有30%的波塔可以继续加水。我们现在不要去把它想加水，我们想成是一种侵害。假设说今天我侦查机关讯问被告违反告知义务，这个侵害已经存在了，而且我违反告知义务，这个侵害已经到底了。说真的，那我这个证据不用白不用，因为我透过使用这个证据，侵害不会再加深扩大了，也就是课本讲的意思吧。那我使用证据，侵害不会再加深扩大，那我这证据就有可能会用，我就进入到第三关。如果侵害会加深扩大，就像是这个第二个量杯，我今天违反告知义务，其实侵害只有到70%。我如果使用这个证据，侵害还会再继续往上加，那我是不是要停损？刚刚是我使用这个证据不会有再多的侵害，那不用白不用，反正他都侵害，你就跟他说啊、哦，好可怜哦，你都被我侵害了，那我们就继续侵害下去吧，反正我继续加下去，你也没什么损失啦、啊，再也没多的损失，那我就用，反正没差。可是如果你现在用这个证据会加深对别人的侵害，你要停止这损害，你不能够国家机关有错在先，还要一错再错。所以你如果透过使用这个证据还会再多出来侵害的话，那我从现在我就要讲 stop， 对不对？我就应该要先暂停的，我就要把它停损在这个位置上。所以老师的第二关其实最主要就告诉你说，今天你用这个证据会不会有多的侵害啦？如果没有，那用证据有可能还可以有，如果有的话就不要再害人家了啦，因为你有错在先嘛，你先违反告知义务的啊，好，所以你国家就是有错在先，好，所以第二关的门槛其实是这个道理，好，那要不然大家单纯看文字，有些时候会有点误会老师的意思，好，就是有些人会说老师是不是写颠倒了，好，其实没有，老师的意思是我刚刚讲那样的概念，好，然后这边有一个相关的实务见解哈，在117页最下面，这个就要请你们自己看，好，然后我们再看118页，好，不正讯问的保障。不正讯问的方法，好，然后第一个自白任意线保障，自白任意线保障呢，规范在刑法98条跟156条，哦，我们不可以用强迫胁迫利用非合法加的不正方式来获得被告自白，如果因此获得被告自白，这个证据应该没有争议能力。好，然后不正讯问方法的禁止，好，规范的目的就是要保护被告的意思决定跟意思活动的自由，好，就是人性尊严啊，就是最基本的人性尊严。然后主体是国家机关，好，那你说那个县民呢？哈，我们说县民也算是国家机关手足了，哈，所以县民如果用不正方法的话，也算是国家机关用不正方式了，好，然后不正方式的对象有可能是被告，有可能是证人，好，然后获得的内容，哈，就是条文讲的是自白，好，就是说你用不正方法获得被告自白，然后其实我们这边泛指是所有对被告不利的陈述啦，好，然后不正的方式包含强暴、胁迫、诈欺，有些人说诈欺跟利诱很难去区别，如果考出实例题的话，哈。诈欺它比较像是积极作为的误导，就是说你特别去作为一个方式，然后去骗他，就很像刑法的诈欺罪，你行一个行骗的方法，使人陷于错误，然后二位财产上的交付，所以这边的话，你就是有个积极作为去误导他，你有个行骗，然后利诱只是说你许诺被告，其实是法律不会给他的利益，就是说。他跟你讲，说答应答应啊，其实上你也答应不来哈，那这叫理由啦。然后疲劳讯问法加的不正方法哈，这些都是属于不正讯问。好，就是只要任何是可以足以影响被告的意思决定或是意思活动自由的手段，这个都是属于不正方式。好，所以其他不正方法是这个概括规定，因为我们怕挂一漏万。好，然后那测谎是不是一种不正方法哈？就是测谎这个法律性质，我们可能要先讨论测谎它本身算是什么？它应该算是鉴定，所以不能算是自白。哦，测谎应该算是一种科学的鉴定。然后是不是可以允许测谎？哦，那我们的刑诉法条文没讲。好，哦，现在问题就是条文什么都没说。哦，那我们有没有允许测谎呢？哦，那我们再参照其他各国立法例，德国他们是不允许测谎，因为他们认为说哈，测谎其实是侵害人格自由。然后美国呢是有做测谎。不过他们测谎只是作为侦查的一个侦办方向跟手段，他们不是拿来作为被告判断有罪无罪的一个证据。那我国是有用测谎，然后就我国是有测谎这样就是有这样子的调查的过程了。好，那有没有证据能力呢？因为德国他们是完全都禁止，所以他们的测谎也不会有证据能力。 然后美国他们要看各州，他们每个州都有自己的州法，所以这个要看他们各州。然后我国是附条件的，是认同测谎是有证据能力的。好，所以既然有证据能力，所以我们的测谎结果也有证明力的问题，所以我们的测谎可以用，这倒是比较危险。然后那你说什么叫做附条件的有证据能力？请你们看我下面有个92年台上228号这实务见解，直接看这实务见解最下面这一行，实务见解很长啊，重点在最下面这一行。他说哈，测谎的鉴定报告形式上要符合几个基本程序要件，第一个是受测人同意配合，然后你要告诉他可以拒绝受测，然后第二个是测谎员要经良好专业的训练。好，其实他这个有点跳掉，想想那个第二行120页第二行中间不是有个空洞，你们把它改成5好了，就是因为它上面4点其实有5点啊。好，只是说我们也不用一个个搬，反正这个就是这种要在这种给跳掉是没关系啦。好，所以第五个是测谎仪器良好要运作正常，然后第三个要受测者身心意识状况正常，然后第四个是测谎环境良好要无不当外力干扰。好，所以这个测谎的环境必须要属于真空状态，然后它如果就是有蚊子咬啊，你知道有蚊子咬那个心跳会加快啊，哦，就是也会属于，就是也会属于那种情绪会有波动反应，哦，所以你必须要这个环境要 OK 的哈，哦，你不可以让它会有一些外力的干扰，哦，而且它的身心状况要健全，要不然的话，如果说像是它现在癫痫症发作，它现在人家癫痫发作，你还不拿杯汤匙给它咬，跟他说我要继续问你话，好，哦，然后到时候我那个咬舌自尽了啦，再等等啊。哦，所以像这种情况你就不要再问了。哦，所以你说测谎能不能用哦？请坦白说，多数法官、检察官不太用，多数啦，但是也有在用。我们台湾是有在用的啦，因为虽然说他不能够证明被告直接有犯罪，但是他是可以间接推论，哦，透过这个问题说谎，然后可能是间接推论某个部分的证据的证明力可能会大大降低或者大大提高，所以他还是有他的一个要件存在。不过我说真的，其实为什么我自己对测谎是有比较大的质疑的原因，是因为测谎它本身哈，就我们后续在证据法则还会再花一点时间讲比较多实务见解。其实测谎实务见解还蛮多，不是只有这一个。那只是我们这边先讲到被告哈，先跟各位讲，就是说，其实你会发现说，你们自己在从事审判实务过程或侦查实务过程，我在那边讲说，你们以后考上了要做的事情很多。第一个要玩，就一定要把人生拿了走考试，第一个要玩。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第二个你要去学类似相关的一些知识，就像是心理学，就是类似像是审判心理学或者什么犯罪心理学，什么就什么侦查心理学，这是你要学。有一个很有名的老师叫洪蓝，你们应该都有听过。就是之前那个台大医学系的学生在教室吃鸡排被他骂的啦，就那一个。然后他本身他是师大那个什么，那什么认知与心理学系的什么教授，反正就是研究那个什么心理的那种。然后他在司法所有上课。司法官训练所有上课，然后就是我同样在训练所他们都有上过他的课，然后就是他就是通常来讲他会教你比较类似像是跟犯案有关的，他之前就讲过一个案例，他有一本书其实就有写到这个概念，他说记忆与创意，这个创意不是那个 idea 那个创意，是创造一个想法。那你说那什么叫记忆，就什么叫记忆，什么叫创意，做什么不同哦？他说就是说在美国有个研究，他把100个小朋友叫过来，我现在很想把100个小朋友叫过来来做饥饿游戏，你们自己去写到最后一个人生存我会给他奖品，没有啊，就是把100小朋友叫过来，然后他养这个菜，他说请你回想一下，你小时候爸妈对你做过一件最让你觉得印象最痛苦的事情，然后让你永生难忘，你觉得好痛苦，然后你觉得好难过，你可能以后长大你这个创伤你都觉得你还会有印象。然后小孩子他拼命回想拼命回想，然后就是就有1到100个小孩，然后可能第一个小朋友呢他就回答说我以前小时候跟我妈妈出去玩然后呢有一次我妈去上厕所叫我帮她顾好皮包，然后就皮包见了以后，然后就打我一顿，让我很难过。然后第二个反正说以前我就是说我跟弟弟抢玩具，然后就妈妈都莫名其妙都只为了弟弟，然后就他会去想一些事情，然后呢，就是因为这是作业，所以会写下来。然后呢，老师叫他们写完这作业以后呢，就会找家长来，就是说，哎，这个是你们小孩子的一个心理反应状况，然后让你们看一下这样子。然后有部分的家长说，其实根本没这回事，就是。有这回事吗？就是说有可能是忘记，有可能是真的没有。后来你发现到说原来曾经发生过的事情你去想，这个叫记忆，可是有可能有些事情不存在，是他自己凭空杜撰出来的，因为人会有某部分的妄想的一种成分， 讨严重不严重的问题了，它只是症状轻微或是严重，就很像说，像你们这个年纪，可能跟你讲感情的事情，你会比较有共鸣。有些时候，可能你跟你的男朋友或女朋友，有些时候沟通会有一些不是很顺畅的部分，就是他在讲什么你听不懂，你在讲什么他听不懂。然后有时候你们会去互相揣测对方最差的状况，然后就开始针对一个点，一直攻击，一直攻击，一直攻击，这就是为什么男朋友那么会吵架的原因，因为你们会去创造一些会让自己感受不好的一些因素存在。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到说，在心理学里面有部分人的陈述其实是虚伪的，连他自己都搞不清楚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因为他自己去创造这种感受出来。所以你说测谎，你问他这个问题，然后他这个问题有什么反应情绪波动，你说铁定一定准吗？这个谁知道，真的是糊弄谁，真的没有人能够保证。所以你要能够证明说他测谎就代表有犯罪，或是他测谎是没犯罪，这你很难得出结论。有些人真是很可怕，疯狂杀人魔，你怎么问他问题，他定气神闲的，完全没有情绪波动，人家就是那么搞啊。要不然你看那个沉默羔羊，那不是很厉害吗？好，吓死人的可怕。所以你会觉得说，其实像是测谎这样子的鉴定报告是不是能够用，其实这个争议是很大的。那我们在研究所考试，有些学校已经有考过测谎了，国家考试我不知道会不会考，好，但是我觉得你们还是要了解一下，因为这个是有实物见解。好，那只是说我现在举一个比较经典的实物见解跟你们讲说，我国测谎是有承认的，可是他必须要附条件的承认，必须要符合这五个要件，当然不是照单全收啊，要符合这五个形式上的要件，我们就让测谎的鉴定报告有证据能力。那当然证明力的高低是法官依照经验法则跟论理法则再来各来判断的。好，所以这个实务见解老板你们回去自己再把它看完，好，因为这个毕竟不是条文的内容，然后实务见解其实讲得很完整，你们回去自己看应该是不成问题。好，然后我们再看120页下面，就是使用禁止的效力范围。好，今天你用不正的方法来获得被告的自白或他不利于自己的陈述，然后这个证据该怎么办？好，有分直接效力、继续效力跟放射效力。我把黑板清一下。他讲的是说，今天如果你有一个刑求，就是不正方法，然后呢逼告让他获得自白，这个自白就不要用，这叫直接效力，因为这自白是从不正方法直接来的，我就直接不要用，好，这叫直接效力。好，然后什么叫继续效力？文字论述我打在课本121页，那黑板上举例说明比较快了。好，什么叫继续效力？今天我有一个刑求，但是刑求的太严重了，所以他自白。你说这不就直接效力？对，这个是直接效力的排除。后来呢，你再问他，你没有刑求，可是他余悸犹存，就是之前的刑求太可怕了。你知道刑求有很多方式嘛？就是最常听到的就是什么拿电话簿，不是叫他背电话，说记忆力不好叫他背电话，他痛苦要去死，不是拿电话簿，然后叫他放在胸前然后呢你再用那种很大字的那个大榔头，然后往他胸口一敲，没有外伤，但是内脏很痛啊，这样子那种作用力起来内脏很痛，不是有这样。然后还有人家说什么吊遗书方式刑求，好，随便今天不画画课啊，这还说吊遗书拿什么，他很晕，也没那么简单，他要给他盖一个白布，你说盖白布怎么诅咒他去死？也不是那么简单，人家也不怕被诅咒，他不然他就一直滴水，滴到后来他不能呼吸，他说我认得我认得，然后这个时候认得是不是那就来做笔录啦。那因为这个刑求实在太过严苛了，所以他第一次的自白是直接效力排除，第二次你没刑求，他还是很害怕你对他过，他还是很害怕你不会对他做那种什么吊诅咒的这样的行为，所以接下来你都没刑求，他不断的自白，后来没有刑求，不断的自白，但是他是在前面的刑求继续延伸的一个效力概念，所以这个叫做证据禁止的继续效力。直接不要用的叫直接效力，后续继续延伸叫继续效力。好，然后呢，那我们很常听到的不 毒素果实理论是第三个。好，那在德派叫放射效力，然后在医美法上叫做毒素果实理论。它跟直接效力跟继续效力不太一样，它有它自己的一个概念，所以它的概念我们把图形画在120页下面。它会有一个不正讯问，就是不正方式啦，就强化型问6368加成不正方法，然后呢因此获得第一次的证据，然后呢再透过合法的手段，就是你拿到第一个证据以后呢，再透过合法的手段再拿到第二个证据。好，那这样讲也很抽象啊，所以我就举例，你寻求屈打成招，他自白，你把他打得跟猪头一样，他就自白了。然后他自白了以后呢，你就跟他讲说，好啦，你现在你要自白，坦诚一点，选一根胸刀放哪？他说，选一根胸刀，我放在我家的床底下。好，说好，在你家是不是？好，所以你去向法官拿一张搜索票，合法的哦，有票。去他家搜到血迹跟胸刀，自白因为是被寻求的，不能用。所以请你们在框框下面哦，这个地方还不是毒素果实哦，这个不是哦，这个地方下面请你们写直接效力，它是第一层次直接获得的，它是直接效力，它是直接效力的证据，直接排除，证据直接禁止的概念。所以毒素果实理论讲的不是前面这个自白，不是证据一，毒素果实理论讲的是第二个，是证据二，所以第二个才叫做放射效力，才叫做毒素果实理论。那到底第二个证据要不要用？我们说树有毒，果子我不敢吃，所以第二个证据我们也不能用，因为你虽然是合法的手段拿搜索票的，可是你是有错在先，所以我们排除掉第二个证据的证据能力，第二个证据证据能力排除掉才叫毒素果实理论。第一个还是直接效力哦，是我们那个第一个直接效力哦，自白还是直接效力啊，寻求或者自白还不直接效力，所以毒素果实里面讲的是第二个这个证据哦，是这个衍生证据哦，我们把第二个证据我们把它叫做衍生证据，所以毒素果实里面讲的是这个。然后一定很多人会说，那为什么要把它叫做毒素果实理论？这是医美法概念，因为其实放射效力就是林俊雄老师，他比较偏德派的，他叫放射效力。如果说你看王少芳老师，比较偏医美法派系的老师，他会写毒素果实理论。那什么叫毒素果实理论？啊，先笑一下，怎么那么多？好，我会画快一点。假设说啊，你今天喂毒药，那个树长大了，然后果子自然长成，对吧？就是树会长果实，这是自然的，不是因为你喂毒药才长这个苹果啊，你喂毒药是那个喂这个树长大，所以你喂毒药就仿佛像是星球，它长出一棵树叫自白，然后呢你中间没有再违法了，但是你透过这个自白你又找到了血印跟胸刀。所以我们说今天这棵树是你喂毒药长大的，果子你敢吃吗？就是毒果啊，如果不是的话白雪公主怎么会倒嘞？苹果不能乱吃啊，会有毒啊，所以这个树有毒果子我不敢吃。可是它有没有例外？你就说啊，那这样好可怕哦，感觉好像是国家机关就一步错一步错，有错在先，那后面证据全部都是人家古牌下来，别办人不善打哦，说就说我证据都不能用，也没这么严格。我们说哦，这个不是果子会掉，说我知道我是自由林地属林人所有，谁叫你找违法的啦？有道理，就是你想说果子会掉，好，果子掉了以后呢，它自己又长树，它是不是又长果子？然后果子又掉，然后又长树又长果子，好，这个就不在话了。那如果这样子的话，难道证据全盘都不能用吗？没有，我们只排除掉第一次的衍生证据，接下来再衍生。再衍生，自始而后的证据，我们都让它有证据能力。这个概念呢，在医美法理论，我们叫做稀释理论。 什么叫稀释理论？今天如果有一个男女朋友在吵架，女生要死不活跟男生讲说，我想买一个马拉松，我喝下去我要去死，好，看你要不要跟我道歉，这种怎么办？哥求他不要喝，好，你先确认一下，你先把马拉松打开来闻一下，我看那浓度够不够。他如果是纯的100%马拉松，那当然你赶快跪下求他不要喝，哦，怎么总不闹出能力吧？那你闻，好像哈，他买回来的时候99%倒掉，那个倒掉，然后他掺水套嘴，然后只留下一点点那种马拉松味道1%，那个喝下去，比如说直肠胃不好，你要去洗个肠，哦，还不致死。那这时候你可能你就会去斟酌说，哎，那这个东西吃了未必会死吗？一定不好吗？就是对身体不好，可是一定致死吗？一定都不用吗？不一定。所以我们的再衍生证据就是说，它的毒性，我们一开始下毒就在这个地方，哎，你跑到这里，就如同是你那巴拉松已经一直灌水不纯了。所以第二次的衍生证据，以后的衍生证据，我们通通都让它有证据能力啊。基本上恶人无胆这件事情在我身上印证的是非常贴切，因为我从前我都不敢听鬼故事，也不敢看恐怖小说，对，所以刚刚那样子一阵那个，好，你赶快抄笔记啊，吼，你们赶紧啊，好，所以我们的毒素果实论只排除第一次透过间接合法手段获得的第一次的衍生证据，当然它是第二个证据啦，因为第一个证据是直接排除，它是第二个证据，不过它是第一个衍生证据。那至于再衍生、再衍生，那个就稀释掉了啦，好，掺水了哈。所以这个概念，其实为什么一没法要叫毒素果实理论？所以你不要去死背啊，毒素果实理论它指的是什么？那个第一次的证据，然后什么偷窃、合法手段，然后跑电视，你理解以后再去记它的意义，你要不然话你这样死背名词没有用的。哦，它这个概念其实是很简单的哈，就是英美法你学起来你会觉得很有趣，因为它概念是灵活，是有趣是好玩的。刚刚跟在那边跳，我以前高中的时候，你也有一次那个经验。我们高三的时候晚自习，然后来说大家都问我要不要晚自习，然后我平常很少留下来晚自习，但是我那天晚上我痛定思痛，我觉得我要好好念书，然后我就留下来晚自习。然后因为以前我们高中呢有个很不好的一个习惯，就是高一在一楼，高二在二楼，高三在三楼，就是你年级越高楼层越高，好，并不代表分高，只代表年级而已，好，然后所以就是那天晚上晚自习的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我命中就是不该那么晚回家，所以那天就是晚自习到一半，然后后来去学校停电，然后我们大家就说摸黑的就把书啊笔啊，我现在就想说你还没上完班操，好，然后就把书啊笔啊就收，然后收完以后呢，然后因为我们大家要从最高一层楼要下去到一楼，然后要走出校门。然后，因为我们走楼梯，我们怕会滚下去会跌倒，那不好看。好，虽然说一点都看不到，可是大家也会觉得滚下去是为人笑柄。然后，所以我们就是几个女生，我们就互相搀扶，就是说哈，那个谁哈比较没有夜盲症的，他走第一个。好啊，然后胆子比较大，他走第一个啊，然后他就看一下说到底有几阶楼梯啊，然后他数完以后啊，然后跟我们后面讲啊，然后所以我们大家都知道说走到第几阶以后啊，然后就是那个楼梯转弯的那个平台。然后呢，然后就数一数，就到第一个数跟第二个数不一样。然后就大家讨论说，奇怪，这么简单的数学为什么到数不一样？到底是五阶还是七阶还是八阶？然后来多久之后，就有一个女生就说，哎，这个让我想到以前学姐有跟我们讲一件事情，能做什么事啊？然后哎呀害怕了哦，跟我一样哦，恶人无胆哦，而且看不到都是女生才会这样。然后他们就说以前呢、啊、就有个学姐失踪，然后大家不知道她去哪里。然后就有一次啊，就是学校就是要翻建那个楼梯宿舍的时候，那个就是教室啊，楼梯教室的时候，然后就把那个楼梯打掉，因为就是每天晚上那个地方的楼梯哈、哦，那个灯都会，就像刚刚那样子，哦，就是一闪一闪。然后而且好像就是只要很晚的时候，大家就是摸黑要数楼梯要下去，就是希望说数到第几阶的时候是平板，然后就好像每次数都是会差一阶。都会差一阶，就是可能你数十阶，然后他数十一阶，这样都会差一阶。然后呢，然后后来就是有一次宿舍在，不是宿舍，就是教室在整建的时候，然后就把楼梯打掉，翻到尸体在那一阶，就有一阶就有个尸体，然后所以那个就是属于消失的，不知道是消失还是多出来的那一阶。对啊，老外都讲完以后，我就说那我们还要再数，他们说没关系，我们走到一楼了，因为故事讲完我们就走到一楼，所以这个味味道不是一个好方法。从此以后我就再也没有留校自习过了，因为 大家，哦，就是因为我留下来，哦，所以我不需要牺牲小我，让好人在学校自习。就是我觉得还是蛮可怕的，就是如果学校有那个鬼故事哦，大家都会一直那么谣传。尤其我以前念女校，大家特别喜欢谣传，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大家喜欢讲这些微博，然后我平常在学校的过往都忘记，这种事情我记得超清楚。平常那种正事都不记得，这种打字记得，所以你们不要害怕。好，刚刚那个由我顶着，我觉得我顶着没用，好了，会发生事情，我先跑，你们不要把我往后推没。好，要尽好尊贤啊。好，那我们来看不正讯问方法的调查，好，在122页。好，第一个任意性的调查，自白是不是任意性要优先查？他如果是被刑求的，证据整个排除了，你还去管他内容真不真实，还是整个排除？然后内容呢要放最末调查，因为我们避免过于偏重被告自白。好，其实你还是要去找客观证据。好，然后第三，法院应该要为何总调查程序？那假官的角色为何？我们说，今天哦，这个不正讯问哈，程序的争点哈，要由法院来自由认定，然后那当然检察官也要负实质的举证责任，然后就是说今天这个自白是否任意性，检察官他当然他要指出说，哎，这个自白当初是在侦查的时候他是任意获得的。就说真的啊，其实在侦查中哦，如果要举证，也是只有检察官才能举证啊，因为被告不能带人进去，他也不能自己录音啊，检察官自己有录音，所以应该要有检察官来举证说他当初讯问的阶段其实都是一切合法的哈，并没有任何的强迫行为、利诱、担心、玩家等证方法。好，然后呢有关被告呢，最后我们要学就是被告死亡的处理。好，那被告死亡有可能在下面这几个阶段，不好意思，因为我这个就 Word 档它拉到边边就不见了，所以在确定以后还有个第六阶段，在122页这边确定以后还有个第六阶段，我就来100页。好，那请确定还是第六阶段。然后它的文字论述呢，就在下面，我们122页下面不是有123，然后123页不是有456，就是被告在每个阶段死亡该怎么处理。当然我讲的是被告在哪一个阶段死亡，他不会死第一阶段然后又死第二阶段，他是死多一次了，所以这个应该大家知道吧，好，不给我教。好，那我们讲的就是说，如果被告在第一阶段死掉的话，今天我们该怎么办。好，今天我们是在侦查阶段发现到被告死亡，如果你是检察官还在侦查中，你应该要下252第6款的不起诉处分，要不然你翻一下你的252第6款，252是1到10款各款的不起诉处分，只要有这几种事由，你就要下个不起诉处分。第六款说被告死亡，你应该来不起诉处分，就如同我们刚才讲的，都死了，你要去追究他什么呢？一切功过我们就让他灰飞烟灭吧。然后呢，如果误将死亡的被告提起诉讼，这时候该怎么处理？要下303第5款的不受理判决，这是法院要做的，因为已经起诉了，所以这是法院要做的。好，所以今天如果检察官误将死亡的被告也提起公诉的话，这时候法院要下不受理判决。你说会有这种情形？会啊，假设说今天他是在4月10号过世的，那检察官4月11号起诉，他怎么知道被告前一天死掉？他不知道啊。再有，再说你是检察官，你又不天天看着你手上案件，这个被告每分每秒是不是活着啊？哦，他就算储物也要，就算你要去户政事务所要去调他的储物资料，我们说被告就是只要有人死掉，就只要有人过往都要去做储物啦，就是要把他的户籍给去除掉，因为在法律上是不是人的。好，所以就要去做主顾，这主顾也是要几天后才做的。所以假设说前一天死掉，然后隔天检察官起诉都写好了，他都递出去，他怎么知道被告死？他不知道，所以会有这种情形哦。那法院收了这个案子，还是要下判决，只是说被告死掉，我们就下不受理。好，那如果被告死在第二阶段呢？起诉后判决前死亡，好，那这时候法院就下303第5款不受理哈。所以在不受理一样，你没写303第5款，一样都是303第5款。好，然后判决说要不要送达，不用送达，虽然不用送达，不是上诉期间起算的问题，判决不会确定。 果他过世了，你还能够合法收受送达，那真的是吓死人。接着我鬼故事特多啊，就刚好讲这个，就是他都过世了，不可能送达，对不对？然后呢，你说送达，你说收送达十天起来上诉，人就不在了，也没有什么上诉期限的十天问题。那你说那不能确定怎么执行，人都不在了，你请谁执行？对，你要靠法院来帮忙啊、哦？没有啦，好，所以这个就算了，就等于是，反正你就是判决书摆着，就这样，反正不能送达就算啦、啊，就算了。好，那如果判决后送达前死亡，你已经下判决了，你已经做有罪无罪认定了，你不可能再抓回来把它改成不受理。好，所以他如果是在第三阶段死亡的话呢，你的判决没有错，你就算判他有期徒刑十年，也不用把他改成不受理了，因为他是在你判完后才死，所以你判他有期徒刑十年，你的判决并没有错。然后至于本案的判决书没有办法送达，那就算了，你就是负权违章。好，所以第三阶段是很简单，你判决也不用再抓回来改了，你判他有罪无罪，你就是继续维持就好了，也不用再特别改成不受理，因为他不是在判决中间死亡，他在判决后死亡，所以判决是没有错的。好，那如果是在送达后要提起上诉前死亡，好，这时候呢，我们来看哦，他如果死亡的时间点是在这时候，但是案件已经上诉了，你说他不是上诉前死亡，那是谁上诉？有可能是对方上诉啊，有可能是检察官上诉啊。你怎么知道检察官不会上诉？可能是检察官上诉。好，那如果说检察官上诉，后来翻到说被告在判决送达以后，然后在检察官提起上诉前死亡，这时候我们就要驳回这个上诉。如果在原审审查时发现被告死亡，就下裁定驳回；如果在上诉的时候发现到被告死亡，就要下判决驳回。很多人会觉得说这是什么问题啊？请你跟着我们上面的那个条号顺序看了，就350、362、363。好，请你接着看你的条文内容。这个其实我们上次有带你们看过。在讲那个刑事诉讼法的原理概念，其实有讲过，请各位翻开我们的350条，这个其实条文有没有看过？他说提起上诉要向原审法院为之，说不是要去找上级审，没有，是找原审法院。原审法院会帮你先做一个362条的合法性审查，就是我们不是说上诉十天内吗？那我是第100天上诉嘞，谁会帮你移到法院？不会啊，一百上诉就直接不合法，直接驳啊。那如果上诉通过合法性的审查，才会依照363条，原审才会将卷宗证物送到二级法院来做实体的认定。所以如果说原审的时候，在362条，原审通过合法性的审查就发现说，哎，他这个被告死了嘛，他就下裁定驳回。如果他已经透过363条，把卷宗证物送交到二审法院了，上诉审的在二审就必须要下判决驳回。那一定又有很多人会想，那为什么驳回就驳回？怎么还有分裁定驳回跟判决驳回？我们看到，就是说，今天一审下判决，我上诉会在原来的第一审先做一个合法性审查，对不对？就是我们刚看到的条文啊，你判决不服，依照350条。判决上诉书你要向原审提，原审会做合法性审查，原审合法性审查认为 OK 了以后呢，才会依照363帮你把卷宗证物移送到上级审法院，对不对？所以它流程一定这样子走。好，那我想我们第一审什么时候诉讼系数结束，起诉诉讼系数开始，判决诉讼系数结束，所以这个时候第一审已经没有诉讼系数了。什么时候第二审诉讼系数开始？从卷宗证物移送到二审，所以这个时候是二审的诉讼系数，就是案件挂在二审法院，有诉要有判，所以已经起诉了，已经上诉了，你就必须要下判决，所以这个叫做判决驳回。那至于在原审的合法性审查，它是卡一个中间状态，一审结束，二审没开始，所以中间有没有诉讼系数？这边中间没有诉讼系数，没有诉讼系数，无诉无判，对不对？没有诉，那你干嘛下判决？所以你用程序的裁定去驳回它，所以这个才叫用裁定驳回。 你用判决代表是有个实体认定的概念，你用裁定代表说这是一个程序的一个流程，所以都是驳回。为什么条规应该要叫裁定驳回，应该要叫判决驳回？是卡在因为363条过了以后，它是二审的诉讼系数，有开始就要结束，有上诉到二审，你就必须要下判决把它给 close 掉，就你要开案，你要结案呐、啊。好、哦，然后中间这个原审合法性审查，它是一个没有诉讼系数的状态，它就一审刚结束，二审又还没有，好、哦，所以它中间没诉讼系数，那所以它就下裁定驳回。好，不过你如果翻得到条文的话，其实你回去就是我后面有附嘛，你一审原审的条文在362条，对吧？然后上诉到二审，上诉二审要下判驳回，条文在367。如果是二审上诉到三审，二审就变原审，在384条；上诉到三审，三审就变上诉审，然后条文在395条。好，你看它的用语都叫裁定驳回跟判决驳回。好，这个部分你自己看条文，如果你懂这个概念，看条文你就不会被混淆。好，所以在第四阶段死亡。好，那如果被告在第五阶段死亡呢？合法上诉以后，被告才死。好，那这时候我们就是二审跟三审准用一审303第五款的不受理判决。反正被告死亡都要下不受理判决，我们的条文只要写在一审、二审、三审就准用一审的303第五款上就好了。所以第五个阶段被告死亡也算是简单。好，然后如果被告是在第六个阶段死亡，确定以后才死亡。好，如果在判决确定后死亡呢，在123页最下面，好，倒数两行，不可以以被告死亡的理由来进行非常上诉。被告死亡理由不是一个非常上诉的理由啦。好，然后第二个，如果有加违法练习型能够提非常上诉，也不会因为被告死亡而变不能提。好，所以能不能提非常上诉都是个案来看待，绝对跟被告死不死亡没什么关系。那能不能提再审？我们不是说确定以后就走非常上诉跟再审两个程序吗？所以非常上诉不会因为被告死亡而能提或是不能提，它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再审的部分呢，请各位要看一下，我们再审有分未判决另行申请再审跟未判决不另申请再审。好，那这边的话呢，如果是未判决另行申请再审，我们这边规定是在刑事诉讼法的437条，所以请各位同时翻开刑法437条。我现在有个路线，只能是说被告死亡有可能是在这两时间点，其中的时间点。好，假设说被告死亡是在判决确定后申请再审前，好，请各位看到437条。可能很多同学会说这个条文很后面，我们现在是要打破条文，我们要用章节来学，因为我们国考考试也是同样的问题考在一起啊，它不会说只有前面的条文就它是独立考。好，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可能在学程序法，你必须是要整个程序都要融会贯通啊。我们看437条，说受判决人死亡，未行政申请再审，亦不行使辩论。好，由甲方之准，乙方承认执行判决。所以他只是说，判决确定以后，还没申请再审前，死亡，这时候就不行延迟辩论，书面审理就可以直接为实体审判。对，条文在437第1项，不行延迟辩论，只要公看书面。就可以做实体审判。好，那为什么可以不行延迟辩论？一样的道理，他如果来跟你延迟辩论，你也吓坏了，对不对？因为他死亡了，本来就是这个理由啊。好，然后呢？那你说，那如果在申请再审以后，再审啊，不是再审，是再审判决。申请再审以后，然后再审判决前死亡嘞，就是他已经申请了再审才死亡。请各位看437条第2项。他说，未受判决另申请再审案件，受判决在再审判决前死亡，准用前项规定，代表什么？准用前面，很简单吧，一模一样。所以他不论在哪个阶段死亡，条文都是437条，只是说一个是第一项，一个是第二项。好，这是未受判决另申请再审，我们还是可以帮实体审判，为什么？你说就放着就好了，为什么要帮他判？为他好，他死了以后你还愿意帮他办案，那叫做 是为他的利益申请再审吗？那如果是为他的不利益申请再审呢？好，请你在报告后面帮我补一下438条。如果是为受害者不利益申请再审，今天再审的申请跟再审的裁定失其效力，代表什么？原确定判决效力仍然存在。如果是为他不利益申请再审，好，这个是为受判决利益申请再审。好，那如果是为受判决不利益申请再审的话呢？原判决效力继续存在。因为是为他不利益，而且都死了，你还要落井下石吗？就不要了。好，那我们就让原来判决效力继续存在，反正原来判决效力对他比较有利，我们就让他继续留着。好，这是被告死亡的几个相关问题。把黑板记一下。好，我们124页这边哈，有一篇吴学荣老师的一篇小文章啊，就吴学荣，吴学荣老师哈，他本身是检察官哈，然后就是说你翻到说，其实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实务老师哈，或是学者的一些文章，我们通常都会做一下说明哈，因为这些基本概念原则上来讲，都对国家考试来讲都有一些考别鉴别度的一些重要程度，好，就是说。有些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说很难去抓实务重点或是学术重点，可是这个就是要透过我们反复的学习来获得这样子的经验。好，我们来看124页这边哈，被告不到场的审判程序。好，假涉嫌杀人未遂，好，假涉嫌传唤证人证明他不在场，假涉嫌传唤证人，好，就是被害人丙证明甲就是行凶的人，审判其实乙丙都出庭，但是被告甲都没有来。好，那请问可不可以健行证人的调查监狱程序？这个争点就是在于说，哈，刑法281条有讲，如果说被告不到庭，不得审判281条。可是281条只有这一句话吗？请你翻看你的281条。281条简单来讲，就是被告不到庭不得审判。但是它中间是不是有一句话我们刚刚漏掉了？除有特别规定外，被告不到庭不得审判。所以重点就是说，今天有没有这些特别规定？如果被告没有到庭进行审判。依照379条第六款的规定，这是判决当有罪法令，所以被告必须要来才能够判，在一审的时候被告要来才能够判，否则就判决当有罪法令。但是有没有例外哈？所以你上去讨论说，那本案到底有没有例外情？那看起来应该像是也没什么例外的情形了。好，然后呢？那你们说，那如果说今天证人都来了，那你可以做怎么样的处理？好，第一个，所以你可以不用今天问话，就是你不用进行交互诘问。好的，那你不进行交互诘问，那代表什么？所以吴学荣老师他说，你可以选择啊，就是另定期日再开啊，就是证人下次再来啊，然后看看被告下次要不要来啊，就是另定期日再开庭啊，就找浪费这一次啦，浪费证人的时间。然后呢，那吴学荣老师他特别讨论说，那第二点，那你可不可以针对证人的记忆提早保存，是叫证据保全。所以证据保全呢，在这边你可能要讨论说有没有符合219之4，好，就是说提早保存证人的记忆。就是你要先把这个证词先把它给保存下来，你说四隔半个月后再来问，搞不好人家真的会忘记啊。不要讲半个月，我就问你上个礼拜天的中午你是吃什么，就上个礼拜天中午其实你旷课，那你还在想吃什么，其实没有，你根本就没有来补习，所以真的会忘啦。所以你要问证人说几个礼拜前看过什么，这个真的会忘，只要是人都会忘。好，那这时候 你的判断标准是什么？就是有没有可能暂定停息的困难？好，就是可能是证人的健康因素，证人说啊，下礼拜脑瘤开刀，我说好吧，那就等你脑瘤完后再来、啊。然后可能证人说，医生说我的开刀的那个成功率只有5%，啊，好可怜，那有可能不能再来了，好，那就把他问吧。他最后对社会的贡献就是做一个很好的证人的。好，然后或者说今天好，就是说你下次再问哦，那可能对甲方或是供方或产生不利的因素，或者说可能被告下次也可能不会再来啊，那你不能够每次都叫证人请假每次来啊，好，所以你要去斟酌被告有没有可能迅速到庭可能性，还有就是说有没有可能这次证人你把他放回去以后他回去就上证，哦，这些你都要斟酌考量。然后那当然就主要就是219条之4了，好，所以你来看219条之4，这个在证据保全的条文里面，他说什么时候可以证据保全？其实吴俊老师他特别点出这个问题，当然他所要点出有关被告权利就是被告不到场不得审判，他还要去讲一个衍生的问题。你看哦，我们在219条之4说什么时候可以证据保全，在第一审法院审判中被告或辩护人认为证据有关系，可以在第一次审判期日前申请证据保全，所以证据保全只能够在第一次审判期日前。所以保全有可能是在第一次审判期日前，有可能时间在第一次审判期日后。我们条文说申请证据保全只能在第一次审判期日前，那我们这个案例呢，因为已经开审判期日子还没来，那能不能证据保全？没办法。所以如果在我们本案例你有没有办法证据保全？没办法，因为已经在第一次审判期日后了，就是你已经开庭，人家没来，所以已经无法证据保全了。所以在这边的话就有批评，吴俊老师就批评说应该要扩大证据保全的范围到第四审判期以后，如果有需要的话我当然现在先保全啊，好，就是你怎么会只做要在第四审判期之前才可以先保全的呀？所以这案例你可能很想证据保全，可是依照条文的操作好像有点难。好，然后我们再来看辩护人辅佐人代理人，我们再看127页，好，辩护人辅佐人代理人，原则上来讲这边的重点应该只有辩护人，辅佐人跟代理人我们应该也就是不太讲，辅佐人代理人在我们这边的考点没有很重要。好，我们先来看辩护人的功能。好，辩护人的功能在干嘛？好，就是发现真实，好，就是弥补国家跟被告之间的实力落差，好，然后要达到公平审判，好，当然就我们讲就是这样讲，啊，不要讲什么鬼代言人，自己都要考这个考试，你还一直诋毁，不要这样。好，然后第二个哈，辩护人的定位，就叫我自己讲什么，为什么你们自己看哦，神像战士啊，哦，自己说啊、哦，没有，你可能想说没有，我觉得是后面那一句像刺客啊、哦，这个是老三课本讲的啦，就是律师你要知道对错在哪里啊、哦。然后第一个就是哦，辩护人他是当事人利益的代理人，好，所以是以代表利益为主，但是辩护人他有司法自主性哦，好，所以他在不违反保密义务的前提之下，有可能为被告有利，但是违反被告的意思来做辩护。那你说什么叫做有可能为被告有利而违反被告的意思？哦，其实哦，这个就必须要强调，这你们考完以后可以租个片来斟酌。金马有你们看过？说啊，几年前啊，一听说到底是什么年代？对，就我的年代，瑞士我是从到现在又有没拿？最近不是有那什么？特务案很大，就是有两个特务在竞争他的那间店，也是做了一个痛点的。他之前哦，他有演过一部电影，这个法不是那个配额这个法哦，他是那个 legal 的法。他在演一个哈、哦、很漂亮，因为本来长得漂亮，他演很漂亮，但是胸大无脑的一个女生。然后他为了要追他男朋友，所以他去考上哈佛法学院。说那应该很聪明啊，哦不，因为他家很有钱，所以他拍了那个很漂亮的性感 MV， 所以后来就是顺利录取。戏中这样啦，当然你说现实中哈佛这么好进去吗？当然也不是，好、哦，就是戏中这样。 然后他进去以后呢，他后来赫然发现到说，哎，原来他对法律是有热忱的。因为他这个人呢，什么都没有，就是有热忱。好，那法律其实也最需要就是你有热忱，然后刚好他有。然后所以他那时候他办一个案件，那个案件就是有一个情妇被控告谋杀。其实不能说情妇，应该这好像是继母，就是他是续弦的，然后他被控告谋杀亲夫，然后是谁去告他？是这个他前配偶的女儿，就是 A 女儿，他去告他说，继母谋杀了那个开枪射杀他爸爸，所以现在被告是那个后妈，然后就是他被告开枪射死他先生。然后呢，这个案例就是电影很长，我们就跳过去哈。他后来他是讲说哈，其实他有不在场证明，他并没有杀他先生，但是这个不在场证明他死都不能讲。然后他的律师呢，就是那个瑞斯维斯蓬，他那时候在大学的时候，他有去做那个实习课程，就很像你们现在大学不是有实习课程。然后呢，他在实习课程，他在事务所那个实习工作的时候，然后他接到这个案子。然后刚好这个继母是他以前那种类似像什么，就像我们姐妹会的学姐啦，哦，就是大家学姐那种，就是什么爱漂亮啊，然后天天在做头发、做指甲那种，就是那种社团。然后他说，那你不就是我以前那个什么社团学姐吗？那像我们这种爱美成性的人，怎么可能会杀人？杀人那么污秽的事情，我们怎么会做？然后后来都说，然后后来都，结果这个被告他就不找到自己了。大家都怀疑我杀我先生，就是你了解我不会杀我们先生，因为我们这么爱美的人，怎么会做出这么肮脏的事情？然后后来之后呢，然后他就跟他的学妹讲，就是那个瑞斯维斯孔，就是女主角，然后他就跟他讲说，其实我也不想证明，但是你们需要帮我保密，因为我宁死都不想把这个说出来。然后就答案是，他那天他去干嘛？他去抽纸。笑死人了！如果以后不要犯杀人罪，叫我承认抽十次我都愿意，对吧？人家说不如，然后就说拍死，我崇尚的是 nature beauty， 就是我崇尚自然美，我怎么可以让人叫我去抽纸呢？哦，这样人家都会以为我是那个韩国艺人啊！当然啦，早期的美国电影没有讲到韩国艺人爱情的。哦，然后他想说，他说我不能够告诉大家我的不良证，所以学妹拜托你要帮我保密。那律师陷入两难呢、啊？如果我是律师，我就会劝你说，哎呦，抽纸不是怎么了不起的哈、哦，这年头人工美女还是美女，总比人工后丑还来得好，对。所以你抽纸勇敢的承认，大方的讲，来，我们一起来承认抽纸吧。好，最起码不要有一级谋杀罪。哎，这个美国谋杀有分级数的哈，你杀人有分的，谋杀亲夫这一级谋杀罪，看你是找一级谋杀罪，看你找一级谋杀罪去判刑呢，还是你要承认抽纸？然后结果这个被告他就说，不自然美无宁死，他的意思就是说不要承认。那所以律师就陷入两难啦。今天我们要为被告利益，就是要跟他，你要帮他去揭露不在场证明。可是当事人要千叮万嘱，我说不在场证明，拜托不要告诉别人。那这我该怎么办？那如果是我早就说，好，你要说啊，那你这样怎么？你这样都没有业务伦理，这是他有利的啊。那当然，戏里面的剧情哦，急转直上，他的剧情很好玩，因为去提告不是这个女儿吗？那你觉得很奇怪，哎，那既然人不是被要杀的，那你是向台哎。然后呢，这个女主角她是律师嘛，哦，就其实她是哈佛法学院的学生，那时候还没考上，只是在工作，就是先去实习上班这样子。然后呢，然后他们美国律师很好玩，他可能就是经过审判长许可，他也可以呢，就是说他也可以来做辩护人吧。然后呢，反正后来他就是申请传唤证人，因为唯一的证人就走他，好、哦，总会叫被害人了吧？好，吓死人了。然后申请传唤证人，然后他就问，哎，女儿说。哦，请问你今天干嘛？然后女儿说：“我今天去烫头发。”我说：“哦，那请问那你后来嘞？”他说：“我后来我去洗澡的时候，然后安妮洗澡的时候你听到什么？”然后说：“我听到枪声。”然后听到枪声后来嘞，我后来出去我就看到继母拿着手枪对着我爸爸，后来我爸躺在那边，我爸死了，就他杀的。然后后来之后，哎，他敏感度来了，因为照理讲你会觉得说，你看吧，这个律师江湖结问的好 low， 好、哦、这样子我只是正在证明他的当事人被目击到枪杀了他先生。然后后来他敏感度来，就说：“哎，对，你刚告诉我什么？”你说你开始去干嘛？烫头发、啊。那烫完以后，你跟我说你去洗头。他说正常，我们这种爱美的女性知道，烫完头发三天不能洗，要不然那个会那个型会跑掉。哦，就像我现在这样，对不对？烫过整个型都糟可以啊！哈、哦，所以你怎么会刚烫完就跑去洗头？可见你是不是不在洗头？然后后来之后，这个证人他就怎么吓坏？对，不是在洗头。然后后来结果剧情就变成是，其实他杀了他爸爸。 就是他根本就没目击到他继母杀他，因为他继母根本人是在抽脂啊，或者他不在证明，所以你很难能够像电影一样的这么的曲折，能够这样子破案哈，因为那毕竟是电影。我们现实生活中，如果是我，我一定劝我当事人，真的抽脂没什么了不起的，赶快承认呐哈，不要被判当人罪罪好了。好，所以就是我们也要为被告利益来做辩护哦哈，就是说，当然前提就是尽可能要跟他达成共识。哦，只是违反他的意思，有的时候也是莫可奈何。就是你可能会说，到底他的点在哪里啊？干嘛去坚持不抽脂嘞？好，然后我们再看188页哈。那辩护人跟被告的行为主权义务当然是辩护人比较高啦，好，真实义务辩护人比较高，所以被告可以执行不同律师可不能的。好，然后辩护人跟检察官呢，好，当然他的程度会比检察官低很多哈，一定比检察官低很多。好，那辩护原则哈，你们来看那个辩护人的辩护原则啊，如果辩护人明知被告有罪，也要依法为被告利益辩护，那如果被告自白嘞，那你说啊，他都认了，啊，你总不会就是你不能说他都认了，然后就那你跟法官讲说他都认回戏，对不对？就是你要这样，你要帮他主要从轻量刑啊，哦，所以如果说被告他自白哈，那当然你要帮他主张从轻量刑，代表犯后态度良好啊，对不对？那如果被告否认犯行呢？哈，那你当然就希望要帮他做无罪答辩啊。真的千万不要，被告硬要无罪，你还帮他做有罪答辩，哦，到时候被告一定会很怨恨你，他说我请律师这样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不过你可以怎么样？因为你可能会说他无罪，意思上法官不会相信，因为有时候连我们自己都不会相信，那我该怎么办？那你就退外不言。就类似你们民事诉讼应该都学得很好，原则行为声明跟被告声明，行为声明希望无罪，然后退外不言，证明有罪，也请求军院从轻量刑。所以就只能这样子啊，他如果很坚持，当事人很坚持，你就依照他的意思做，因为你不晓得你是单纯怀疑他，还是说你真的知道他说谎，搞不好只是你怀疑他，人家根本没犯罪，你还帮人家做有罪，就是到时候他很好的说，真的人不是我杀的。好，然后我们再来看辩护人种类，哈，辩护人种类有分选任辩护跟指定辩护。选任辩护是当事人自己挑的，好，所以那个信赖程度比较高。好，那当然能够选律师，不是只有当事人本人，包含他的配偶啊、直系血亲啊、旁系血亲啊、家长家属都可以独立为被告或犯罪嫌疑人选任辩护人。好，然后人数的限制，哈，每一个被告选任辩护人不可以超过3个。好，然后辩护人应该要选任律师来担任。好，如果审判中心、审判长许可，也可以选任非律师为辩护人。然后每一次选任。好，就是只能够用在一个审级，所以侦查一次选任，一审一次选任，二审一次选任，三审一次选任，所以代表什么？代表你每个审级都要收一次费用。你说这是结论吗？意思就是说，他每个审级都可以去找他适合的律师，就是我们没有说请这个律师一定要从头到尾全部都要。就是说全部都要打到完，好，就是他中间只要审期结束以后也没有继续签委任状，那是可以更换律师的。好，那当然变相的意思就是说你每个审期都可以收一次律师公费。然后第二个是指定辩护。好，指定辩护什么情况会指定辩护？第一个是强制辩护案件，有可能要被指定辩护。好，然后强制辩护案件包含是什么？罪行本刑、三年要履行不行、高等法院管辖第三案件、被告人精神上无法完全陈述，一定要有律师。那没律师的话，法院要指定公诉辩护人或律师为他辩护。然后如果不是强制辩护案件，有没有可能指定辩护？也有可能哦，像是低收入户被告哈，没有选任辩护人申请指定，这叫应指定。然后其他审判长认为有必要，他觉得有必要也是要帮他指定。然后呢，如果是他自己选的律师，在审判期间无章有不到庭，审判长得指定公诉辩护人为其辩护，就叫得指定。差别在哪里？如果因没有律师是违法的，得没有律师倒是无所谓，就是反正没有律师也没差了。好，所以这边因跟得的它的差别会在后续我们还会跟各位报告它的整个这个判决是否违法，这个是有落差的。好，然后呢，我们再看就是关乎了，在指定辩护人以后呢，经选任律师为辩护人，哦，得将指定辩护人撤销。好，哦，你帮他指定一个律师，后来发现他自己要去请一个，那当然跟他有互信关系比较高的是他自己请的，哦，那当我们的指定就撤销，这样子的话就可以避免资源重复浪费。好，然后呢，我们再来看强制辩护跟任意辩护的区别。很多人会误会说哈，是不是选任辩护就是任意辩护，指定辩护就是强制辩护？我说你不能这样比，因为不一样的事情你不能这样比。好，就如同一样的例子，好，就如同你不能问我说陈妍希跟阮经天谁比较好看，对不对？ 就是你不能问我蔡先生一个科是工程比较好看，好，因为不同性别不一样的就不一样的比较啊，好，你可以拿谁蔡先生跟陈意涵，好，就说他不是同差不多时期，对不对？好啊，然后科那柯震东代表柯泽东，不好意思，有点落差，有点落差，对，开玩笑的。柯泽东老师应该跟柯震东没有什么亲戚关系，就大家应该有同学有听过，就是之前啊，就是我们有一群法律系的学弟都在讨论说，好像有很多像台大、政大的老师，然后退学后都会去一些比较有名的学校任教，然后哎，就有一个学弟说，对，就像是柯震东，然后大家讲说，他才二十岁的小鬼，他去哪边教书啊？然后就坦白说，哦，没有，你讲的是柯泽东，哦，不是柯震东。欸，所以你不要以为是柯泽东老师跟萧亚轩拍拖没有，老师很正常，没干，好。所以选任辩护跟指定辩护只是差在选任辩护他自己挑的，指定辩护是国家派的，可是国家派的跟强制辩护、任意辩护没有必然关系哦。强制辩护是一定要有律师，一定要有律师，有可能是他自己选的，有可能是国家派的。任意辩护有可能是他自己要选律师不选律师，有可能他是任意辩护案件，可是国家是因为他什么低收入户申请，或是审判长认为其他有必要，还是帮他指定一个啊？哦，所以在这边的话，强制辩护跟任意辩护一组做比较，他们才有比较基准；选任辩护跟指定辩护一组做比较，才有比较基准。你不能四个交叉来比对，一点意义都没有，哈，那个没有意义。好，那什么叫强制辩护案件呢？我们之前有讲，就在刑法第31条啊。好，就是最近等于3年以上有期徒刑，高等法院定性案件，被告因为真的在我法院完全陈述。好，然后哪些叫任意辩护案件？非强制辩护案件就是任意辩护案件。好，那任意辩护案件的话呢，如果法院有指定，然后指定人的律师没有让他来，就直接下判决，也是判决当违背法令。好，在284条，就是应有辩护人案件没有律师，这时候就是判决当违背法令。那如果没指定的话呢，他自己也没花钱请。那无所谓啊，又不是每个案件都一定要有律师，哦，不一定啊。好，那如果已经选任，我们也合法通知律师到庭，那时候是律师自己没来，我们没有违法。如果说他有选任，是我们没有通知他选任的律师来开庭，导致他没有律师来帮他辩护，这时候有可能是我们诉讼程序违背法令。好，所以你可能要知道他的那个后续的效益。好，然后有关强制辩护案件的种类呢，哈，就是这几种类型，你们可能要记一下哈，因为在国家考试，如果是考的话，它已经考10例题了，好，就最新在130页这边，好，就是最新本刑3年以上有期徒刑，哈，高等法院管辖定性案件，好，然后被告因为证上无法为您陈述，然后认定的标准呢，哈，这时候你是看起诉状况或者上诉书所引的法条，或是法院个案审理的结果，或是自诉状的自诉事实，你来认定。好，任何一个时间强制辩护都一定要有律师。你不论是一开始是任意辩护案件，后来变更法条变强制辩护案件，还是一开始是强制辩护案件，后来变更法条变成任意辩护案件，只要他曾经是强制辩护案件，就一定要有律师开庭。好，然后法律效果就如我刚刚跟各位报告的哈，只是说这边再整理一遍。好，那我们来看下面有两个 Q 哈 Q&A， 第一个是强制辩护案件，被告选任辩护人没有来，审判长可不可以临时指定公设辩护人为他辩护？我们说好，如果说没有合法通知，应该重新指定审判期再合法通知，不得禁止指定公设辩护人。好，那如果已经合法通知的话呢，今天他的律师无章有不到场，当然法院不可能每次都让他律师这样子莫名其妙爱来不来，这时候法院就可以指定这时候法院就可以指定公设辩护人。那可不可以临时指定随机审判？您在后面打个叉叉，打个叉叉就好了。好，在130页最下面的那个 answer 那个 A， 好，打个叉叉。那个内容理由呢？内容理由就是看我们隔壁95年律师的考题。我们在看95年律师的考题以前呢，我们先看一下有关于强制辩护案件的几个相关的实务与见解。这些实务见解，我们就一定的摆在后面，在136页以下。好，136页以下，那我们这边其实要看的是91年第7次跟第8次的刑庭会议。好，我们来看91年第7次刑庭会议在137页，哦，91年第7次刑庭会议在137页。他问说啊，好，哦，刑事诉讼法379条第6款，好，哦，被告未到庭进行审判，第7款要有律师案件，没有律师进行审判，这是判决通常违法令。好，这是上诉第3审的事由，也是提起非常上诉的事由。好，然后呢，在这边哈，哦，这是结论， 啊，当初讨论的问题是什么？请各位看哈，在第二段不是有个讨论事项吗？讨论事项它不是说哈，我们检讨一下有关于刑事诉讼法39条第6款第7款到底是判决违法令还是诉讼程序违法令？不一样哦，判决当然违法令是379，诉讼程序违法令是380，380必须要对判决有影响，你才可以让它上诉第三审。379是只要有这些理由，一定都可以让它上诉第三审。所以你会觉得说判决当然违法令，当然就是。当然你会解读起来那个问题会比较严重一点，那到底它是379还是380，实务的结论说它是379，是判决当然违背法令的事由。好，然后那你说实务的结论呢？好，实务的结论你现在都很聪明吗？就是哎，你假说乙说，你现在赶快第一个去找决议。好，所以决议在138页，好，他有谈假说的那个文字修正，好，所以你就看138页下面的决议，他的意思就是结论很简单，他说那个是判决当然违背法令，不是只有诉讼程序违法而已，没有律师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不是只有程序违法而已。然后呢，同样的概念，好，他引申讲到说这个辩护必须是要实质辩护。什么叫实质辩护？90年第84刑庭会议哦，它彰显一个实质辩护的概念。我们说哈，什么叫强制辩护案件？就是说开庭的时候要有一个律师坐在辩护人的位置上面，来陪着这个案件把程序给走完。但是我们也很害怕说哈，因为一般人民都会担心说，是不是国家派的律师会比较偷懒？因为你没付钱给他，然后所以他是不是就不会那么认真？那有些律师在开庭的时候，他可能会站起来，然后说啊，那你的辩护意见？他说祥如辩护书所载，就这样，祥如辩护书所载，7个字，7字真言，哦。他再凑3句，他就是一个7言绝句了。哦，反正就是他就讲完辩护所载，然后讲完以后呢，他就坐下来，然后坐下来以后呢，然后法院一退庭，发现哎，没有辩护书哎，他也没写状子，开庭不说话，然后呢，状子也没写，那到底有没有辩护？有啊，他跟你说人坐在那里啊，可是我们说哈，他人坐在那边没有实质的功能，等同废人。我说啊，这样讲很严厉，类似，哦，就是你没有做事情就等同废人。所以我们的辩护是要到达实质辩护的功能，而不是走形式。而其实是有个律师坐在那个位置上而已。那这实质辩护的功能呢？我们是写在91年第84的刑庭会议。所以你看这91年第84刑庭会议哈，2468第8行第一段第8行，他说哈，指定辩护人虽然到庭，就是139页上面那段第8行，他说指定辩护虽然到庭，依审判笔录记载。义务辩护律师说，义务写相辩护书所在，结果翻全卷啊，没有写出状，显然与未经到庭辩护进行审判无异，代表什么？这律师来了是废人，就等于没有这个人。实在没讲那么难听啊，他的意思就是说，就如同没有律师一样啊。他的意思就是如同没有律师，所以他讲的是一个实质辩护的概念，就是说今天没有辩护人到庭进行审判是判决当然违法令，而且这个辩护人不是只有形式上那个人坐在那边，他要有实质辩护的功能。哦，然后这边的学术，这边的实务讨论意见更多说，你看139页到5章有假说，然后140页中间有乙说，141页第一行是丙说，140页到51章丁说，你说还有没有？有，还有乙说，那你说，阿呆才看全部，143页第3行决议才误说，所以你回去就先看误说，你回去先看142页的第二段的那个误说。那误说就是我们刚才讲那个结论嘛，辩护是要实质辩护的功能，而不是形式上有个律师在那而已。好，所以就是你现在看，就是我相信你今天就是在看实务见解，你会越看越快。有些人说，你看他见鬼了，你看像90年第84刑庭会议这样子一般，内容那么多，你看得完？如果你怕看不完，你就最起码你要看决议，最起码你要知道实务的结论是什么。那当然，你心有余力，你回去再把前面的不同的意见慢慢补足哦，就是你要增加知识很好啦，只是说你如果就考试需求的话，你要优先知道说国家考试实务见解的结论是什么。好，然后那我们针对这几个实务见解，有些后面还有些实务见解，那也是要老板你们就要看完了哈。然后呢，我们这些实务见解看完，那我们要进入那个131页95年律师的这个考题。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现在在想说谁要跟你进入这考题？现在应该是要进入洗手间了。好，你看，因为我姐跑去洗手间，哦，我想说，对，考题的时间不让你休息，过于残忍。好，你们如果要去洗手间，那就让他休息哈。啊，那如果说还有时间的话，你们先把131页的这个一直到133页的米达先看完，就是你自己先看一遍啦。好，啊，等一下我们讲完这考题以后，我们等一下 辩护很快就讲完了。啊，我们这个单元辩护讲完，其实就没什么好讲的啊。你带人告诉人，这几乎没什么考不出来，几乎没什么好。所以我们等一下下半堂课的重点会放在第二回。好，所以如果你是下午才来的同学，记得要去拿第二回讲。然后今天有发一份101年第二次评议会议，记得要上班堂课。好，那我们先中场休息一下。Thank you.